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剧之本啊！今日咧继续有我冯杰啦，同埋有阿初、黄晓初， 仲 有阿六姑何敏文嘅， 都系我哋三个啦。其实 系啦，咁都要介绍一下噶嘛。可能有一啲新嘅听众未必认识我哋嘅，咁我哋都要俾佢哋认识我哋嘅。 好 系啦，咁我哋继续会同大家讲剧本。今日咧就讲一个近期嘅电影剧本， 系啦，香港嘅电影， 香港嘅电影，我哋都支持下本土嘅创作啊嘛，咁啊呢个剧本就犀利啦，佢咧系由李光耀做编剧嘅， 唔系死咗噶啦咩？佢 系呢个世界仲有千千万万个李光耀， 唔好意思啊，李生，我唔系有心咒你啊， 搞错咗，呢一位咧就系今次嘅导演。兼編劇啦，李光耀先生就唔係新加坡嗰、那個，咁、 哦、 啊當然編劇仲有另外兩位嘅，仲有爾冬升同埋呂冠南嘅，即係總共三位編劇、寫咗今次呢一個電影劇本叫做《暴風雨》 啊，暴風雨邊個暴邊個風邊個雨啊？ 暴就係暴風雨個暴啦，係、 哦、 啦， 咁掂啦， 風就係風人院個 風，哦、風人院個風， 飛越風人院個風， 雨咧就係言語個雨啦， 言語個雨 係啦，咁啊。我想大家就唔难喺电影院度揾到嘅，但係呢当我哋即係上次预告过话讲呢个戏嘅时候，咁我特登呢唔睇佢啲 trailer 或者唔去睇佢任何嘅资料，諗住入戏院嘅时候先至去知道个故事讲咩，因为我觉得呢好多时候我都会俾嗰个电影嘅 trailer 呃咗，又或者係呢佢好多时候我有时睇啲 trailer 呢佢已经係将个故事讲咗出嚟，咁我就好冇瘾咯，有时 特别係嗰啲 action 嗰啲即係啲动作片啊，或者係啲即係譬如啲 Iron Man 啊，啲咩铁甲奇侠啊嗰啲咁样咧，你总系睇嗰套系最好睇，你已经睇咗啦嘛，睇嗰个 trailer 已经睇咗啦，你入到去系即系重温一次，你睇咗你最好睇嗰啲片段啊。 同埋我唔知呢啲算唔算剧透啊，真系。譬如我前一排睇咗个 trailer， 个 trailer 系 Cinderella， 系。 咁我一开始知道有 Cinderella 呢个戏嘅时候，上映我喺电影度，我都谂。啊，會唔會佢改編咗啲乜嘢呢？咁啊，令到我本來都有啲興趣，但係睇完個 trailer 之後，我完全冇諗過入去。 唔係喎，就係佢冇改都係好好睇㗎嘛。 佢完全將個古仔由我哋喺童話書套派咗出嚟。 我真係想話俾你聽，我都覺得幾好睇㗎喎。 係咪啊？ 我喺我角度咧，我就係完全冇意欲去睇。咁但係 Lucretia 就好唔同㗎。 就係男仔同女仔分別。 我認為唔係，呢個係主要係我同你嘅分別。你唔可以咁樣話所有女仔都係咁，或者所有男仔都好似我咁嘅。係，我知。我話我冇興趣，我唔係話佢差。我話我冇興趣睇，我亦都冇睇到啫。 我就係諗緊佢嗰啲觀眾群究竟係對住邊一啲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故仔啦。你仲要原汁原味咁樣拍佢擺仔， 我覺得都冇得咁講啊！即係好似哆啦 A 夢咁樣啫嘛，我哋諗即係最近講哆啦 A 夢 Stand by Me 咁啊，喂，好多人入去嘅人個個嘅心態都唔同啊！小朋友有小朋友睇嘅心態，我哋有睇我哋嘅心態，我哋嘅爸爸媽媽有我哋爸爸媽媽嘅心態，乜嘢年紀嘅人都有係嘛？即係所以好唔同嘅。 同埋我又覺得即係一個故事佢可以流傳咁耐啦，咁但係本身佢真係一個好故事先可以到而家你都仲會聽噶嘛，即係仲會覺得好聽，咁所以佢再拍就算冇改，我都覺得有佢嘅可觀之處嘅。 係 呢個經典嘅劇本啊，都算係咪經典重現？哇 ，Cinderella 好。不過我哋今日唔係講 Cinderella， 我哋講翻暴風雨。咁啊，對住我哋呢啲城市人嚟講，我諗真係可能別有一番嘅味道。 你咁樣講，我覺得有啲其實所謂其實而家。四个人之中可能有一个已经有少少嘅呢啲 精神衰弱 系啊病嘅特征㗎啦，所以呢真係好多人其实都有隐藏住未发 出嚟咁解 啊！系啊，真系呢度可能已经三个入面可能有一个噶啦，都 我肯定系啊，我 知啊， 我肯定系啊，我 系 有问题嘅。 大压力系咪？生活上边啊，真系唔去到极限推到你，你都唔知自己会唔会突然之间系嘛，即系失咗个控制啊！ 冇错，咁啊，所以究竟呢个故事系咪真系可以带出到我哋城市人当中我哋嘅精神嘅问题啊？即系大家面对压力嘅时候，究竟佢点样嘅处理啊？等等，我谂一阵讲下个故仔，跟住俾咁多位听众咧都可以思索一下，究竟系唔系我哋大家都有啲神经衰弱呢？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劇之本啊！咁我哋今日讲嘅电影剧本《暴风雨》，咁啊即刻讲下故仔先咧。 咁啊，故事一开始咧，其实就我一路我即系我都系好似你咁样噶，即系其实我系想尽量唔睇 trailer 啊，即系乜鬼都唔好睇啊，跟住走入去就真系。即系你系撞手神，有阵时几得意噶呢一个感觉会。咁我入去睇，咁我就见到啊刘青云。咁刘青云咧就睇落就有啲，即系我哋普通人就以为佢癫癫地啊，佢精神问题咁啦，佢唔系正常嘅，即系会啲讲嘢嘅节奏好奇怪啊，少少自言自语啊，讲完啲嘢喺度重重复复、重重复复咁样啊。佢同佢个太太咧就系叶璇饰演噶啦，就亦都有少少感情问题，即系佢个太太就言语之间我哋听到就系应该佢哋之前有个小朋友嘅，就过咗身，但系啊刘青云咧就即系佢已经俾人泼晒红油，就话佢要欠债还钱啊嗰啲啦。咁但係佢呢個太太啊葉璇咧就話我要去見工啊，但係佢老公就唔俾佢見工，即係劉青雲唔俾佢見工。佢話你做乜啫？我養你啊嘛，我好辛苦咁做嘢養你。但係其實我哋又見到佢一路係爭人哋錢啦，同埋佢老婆輾轉之間講出嚟就話你都冇做緊嘢，你而家都根本冇工作，你做咩？我哋個仔死咗㗎啦，你唔可以再係咁樣㗎，佢已經死咗㗎啦咁樣。咁我哋就真係大約知道佢呢一個咁樣嘅精神失常係咩問題啦。咁喺戲入邊我哋亦都去到好 critical 嘅，即係好重要一個場合咧，就係劉青雲。翻屋企，喺翻屋企楼下咧就见到有个男人咧喺度倾紧电话咧，就真系揸架车喺度，咁我喺楼下等你啦咁。咁刘青云见到之后就觉得梗系衰婆啊，老婆咧勾佬咁样啦，翻上去就撞着咧就系个老婆咧谂住出门口。咁佢就已經係即刻覺得係佢呢一個太太就係有外遇啦，就唔俾佢走，趕返去入屋，然之後就打佢啦、鬧佢啦、各樣嘢啦，即係原本都係平息到啊，但係最後突然之間咧，呢個太太葉璇咧突然間又收到個電話喎，咁呢個電話唔知邊個打嚟啊，總之就話我冇嘢啊，冇嘢啊，得㗎啦，我冇事啊咁樣。但係呢啲咧又觸動咗阿劉青雲個神經啦，咁佢就話你又係同嗰個男人傾電話咁樣啦，咁個電話跟住就已經係跌咗落地，佢哋就開始打鬥緊。咁喺打鬥嘅期間呢，葉璇係俾佢推咗埋去個窗邊度，然之後跌咗落樓，咁當場死亡嘅。咁點知同佢傾緊電話嗰個人呢，就唔係樓下揸車嗰人，就係、是、另外一個人，就啱啱亦都到咗下面，就係、是、葉璇個媽媽，係諗住嚟接佢個女嘅。咁因為佢哋都知道呢個咁樣嘅老公就有少精神問題啦，唔係正常，即係佢哋都要確保葉璇嘅安全啦，咁就想接佢走嗰啲嚟啦，已經係。但係到最後咧，呢、這個媽媽係啦，爆起正式演嘅呢個媽媽咧就是目睹呢个咁样嘅状况，就是个女咧就由个窗嗰度跌落嚟，逼白咁就喺佢面前就过咗身啦。咁亦都因为咁咧，刘青云就原本就谂住系话放石油气，谂住自杀咁啊炸咁样，咁啊炸到有个警察重伤，佢自己亦都重伤，但系咧就唔死得，因为好彩佢推人落窗嘅时候，啲窗打开晒啊嘛，所以压力减低咗，佢唔死得咁样，咁啊俾人拉咗啦，到最后就判佢第一就系唔杀啦，系嘛，应该系我应该冇错。跟住同時間咧，就係因為佢應該係有精神有問題，佢就係強制性入精神病院，就唔係坐監嘅，佢唔係坐監，佢係入咗精神病院。咁入咗精神病院就有醫生去醫治佢啦。咁佢喺呢幾年嘅期間，原本都即係冇乜嘢，相安無事咁。到最後亦都覺得佢有好轉。咁佢嘅主診醫生咧，就係黃曉明飾演嘅呢個主診醫生咧， 周明傑。 系啦，就喺个即系医院嗰个会议度咧，就攞出嚟就系话，咦呢、這个病人咧，佢经过咁多年嘅诊治之后咧，佢已经好翻啦。因为咧喺佢哋个面谈之间啊，见到佢嘅好清楚自己嘅意识啦，佢哋都试过用唔同嘅方法试探佢啦，譬如又扮一个假嘅电话打俾佢啊，就。 提翻起佢同佢老婆嘅事啊，咁、到最后佢亦都真係好清楚佢嘅即係所谓认知能力啊，係、能够知道发生緊咩事。呢、這个医生呢，黄晓明饰演嘅呢个医生呢，就有理由相信佢係已经病好咗。咁、但係呢个医院入面呢嘅所有嘅医生就觉得吓，佢、係一个杀人犯嚟喎，佢入嚟几年你就放佢走咁样，我哋好大压力喎，点可以咁㗎。 舆论会喺度。 係啦咁样。咁但係呢，黄晓明饰演嘅呢个医生呢就觉得话，诶、我哋嘅责任呢，我哋係医生。我哋係要医好佢啫。我哋医好咗佢，佢就唔需要再留喺度，呢个系我哋嘅职责。出边嘅舆论系点，我唔使理，因为我系一个医生。咁佢又讲得好有道理。咁而呢个院长咧，又阿吴俊辉又 Moser 先，而家呢个院长咧就话道出咗个好重要嘅真理出嚟啦，就系医院个经费唔系机构。咁既然 有 病人， 系 啊，又有咁多人有精神病，咁再加埋佢又既然啦，你个主诊医生啊觉得佢已经医好咗，咁我哋当然就应该放佢啦。咁就真系放咗佢走啊。咁放咗佢走之后咧，就有描述到嘅就系有一啲中介或者系啲类似社工咁样嘅工作人员啦，就负责系看顾住佢，同埋咧就等佢有地方住啊，揾工俾佢啊咁样。咁原本系冇嘢噶，咁但系咧佢喺度做嘢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好大嘅问题产生。第一就系黄晓明有同佢嘅呢个应该系未婚妻女朋友啦，就系邵凯琪饰演嘅，又会去佢嘅餐厅度食嘢去探下佢啊，了解下佢。因为佢觉得即系喺黄晓明嘅角度，佢觉得佢唔系净系一个医生啦，佢都需要朋友嘅支持，咁所以佢就有一个咁嘅行动。但系咁啱佢食饭嗰一日咧，就遇上咗一件事啊、就系、是、死咗嘅叶璇嘅妈妈，白正先嗰个妈妈咧。就走去揾佢，咁佢唔去尋仇啊，佢做咩？哎呀，我煲个汤俾你饮啊！咁咧，阿刘青云就即刻，哎呀，你做乜又嚟啊？唔好啦，咁啊嗱林捉咗佢出后巷，咁啊捉咗佢出后巷，你饮啦，我专登煲啲汤俾你饮噶，咁对佢好好噶。咁呢个刘青云咧，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攞嗰啲汤咧，当场咧倒晒出嚟啊！但系倒晒出嚟嗰啲，我哋见到咧。就我唔知係咪正常嘅湯，睇怕就唔係啦。我食得劈劈，好奇怪咁。嗱，我即係有啲屋企人係來唔來去煲你咁嘅湯，所以我唔能夠肯定嗰啲係咪真係有問題。 係 啊，可能係好補㗎，可能好嘢嚟㗎。我唔識啦咁。咁總之就倒咗出嚟，即係大家都即係，因為如果嗰啲係好補嘅湯，我諗導演有理由就會拍一個好靚嘅當歸唔知乜嘢咁樣，我唔知啦。咁但係嗰個就好明顯係同啲坑渠水能夠係混咗喺一齊之後係一樣嘅。咁所以嗰个都应该唔系几正常啦。咁黄晓明亦都喺呢个时候走咗出嚟咧，就见到呢个咁嘅事件。咁辗转咧，呢个阿妈妈就走去捉住黄晓明啦，就同佢讲话：，哎呀，你劝下佢啦，你系医生，你系好人嚟噶。佢又唔肯饮汤，我叫佢翻嚟同我住，佢又唔肯同我住。因为咧，我个女死咗之后咧，我有啲保险金啊，好多我够，即系我哋一齐住噶，佢同我一齐住，咁我可以照佢，咁咪好咯，咁样。咁呢个黄晓明就话：，啊，咁好啦，我会劝下佢啦，咁样。咁呢个妈妈就走咗啦。咁当然黄晓明就冇劝到佢啦，即系好可能黄晓明呢个医生都觉得，其实佢有少少问题啊，可能。咁另一边厢啦，黄晓明翻到医院啦，就又遇到佢嘅恩师啦，就系阿吴俊辉饰演啦，院长啊。咁啊同佢讲咧，原来啊呢个院长咧就发现咗一样嘢，就系佢系有一个癌症啊，就应该都不久于人世噶啦。咁就讲下佢都觉得喂唔需要即系咁唔开心，即系而家只不过系我有个病啫嘛。 生老病死， 而到最后系啦，再加埋佢系个医生啊嘛。咁到最后佢就话。不如你做院长啦咁啊！但系黄晓明系即系其实好后生噶啫嘛，但系呢度亦都要讲翻咧，就系当黄晓明系读书嘅时候，其实佢系好标青、好出色嘅一个学生，即系读紧书嘅时候，已经啲论文喺外国嘅一啲咁嘅期刊啊，啲医学我唔知叫咩嗰啲 journal 啦，嗰啲咁嘅报告入边咧，已经系会刊登，所以我哋知道佢系好醒嘅。虽然佢上面咧有一个阿雷教授咧，就应该都系一个好好嘅人选嚟嘅，因为系阿雷医生，咁啊因为佢又 senior 啲啦，即系年长啲啦，年资长啲啦， 方中信啦、 啊，再加埋佢系方中信啦、 啊，好紧要啊，系咪？知道重要角色嚟嘅 系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呢、這个院长咧就将呢一个下任嘅院长呢样嘢咧，就话我就会同董事局就系倾。卒之咧，亦都系真系咧，就俾咗黄晓明就系咁年轻就做咗呢个精神病院嘅院长噶。咁另一边厢又要讲翻阿刘青云啦。咁啊做咩咧？即系其实佢病好咗啦，而家即系我起码我哋嘅认知佢病好咗啦。咁佢就谂住去拜祭佢嘅，即系前妻亡妻啦。咁啊，去到嗰个骨灰庵堂嗰度就谂住去拜祭嘅时候，点知咧呢一、這个爆喜症呢、這个妈妈咧又系鬼魅一般咁样出现，即系突然间撞鬼咁啊！哇，即系我后面有个龙婆咁样吓死咩？系咪？咁佢就走嚟呢度就我都知道你会拜佢噶啦，咁样即系好好好，即系好仁慈咁啊！但系突然间佢又～ 即係突然間又崩潰咗，又喺度話佢係你害死咗我女嘅咁。而到最後佢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就係、是，你知唔知點解佢嗰陣時要離開咧？係因為佢嗰陣時有咗啊咁樣。 嗯。 咁劉青雲聽咗之後， 你殺、 啊、 你唔止殺咗我女 啊， 你 仲 殺 埋 你 自己個仔啊咁樣。咁佢聽咗之後，佢就嚇乜係咁嘅咩？咁佢就真係好好受到刺激啦。呢、這個劉青雲亦都咁，你即刻就打翻電話俾黃曉明我你唔該你老實實話俾我聽，嗰陣時我太太死嘅時候係咪有咗我骨肉啊？咁、嗯、跟住黃曉明就話。咁唔係啦，因為如果係嘅話，佢嗰個驗屍報告會講㗎嘛，梗係冇啦。但係劉青雲就話：你唔好呃我，你點解你要呃我？咁跟住就收咗佢線嘅。咁因為之前呢個白起正又揾過佢咧，已經搬過下屋咁啊，咁住咗喺一啲唐樓啊、板間房啊嗰啲咁嘅地方。到最後佢係走咗去嗰個天台度，諗住要自殺嘅。亦都喺佢自殺嘅時候咧，其實黃曉明有同佢傾電話咁，點知咁啱得咁巧咧，嗰度就有一個應該係導遊啦，嗰啲我哋叫做就係一個吸白粉嘅一個人啦，就喺嗰度。咁到最後咧，呢個導遊咧就覺得，喂，你跳樓你都去第二度跳啊！我喺度食緊白粉嘅時候，你突然間引曬啲差佬嚟，咁唔掂嘅喎。咁卒之同佢喺爭執之下咧，喺推撞嘅時候咧。呢、這個導遊咧係俾劉青雲咧係擁咗埋牆，係個後腦撞咗埋牆度，然之後流到一地都係，跟住咧就唔喐噶。與此同時咧，黃曉明咧就嚟到啦，見到個咁嘅情況，就係、是、有一個人死咗喺面前，同埋咧劉青雲咧就喺佢側邊，咁、就咁按現場證供就睇起上嚟就好有理由係劉青雲殺咗佢啦。咁劉青雲嗰一下亦都係，喂、哎、我冇心噶咁樣。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咁黃曉明竟然做咩咧？佢就話：你快啲走。咁呢度我有少少嘅注腳啦，即係我作為觀眾，我睇嗰一刻就係、是，咦佢作為個醫生，佢啱啱放咗一個叫做殺人犯嘅精神病人出嚟、而跟住呢佢就搞咗單咁嘢出嚟，有一半係因為佢可能想幫呢個朋友啦，亦都有好大部分呢其實係可能係佢自己嘅私心，因為佢放咗個殺人犯出嚟，然之後呢個殺人犯再犯一樣 嘢。咁係佢嘅責任嚟㗎喎，如果真係。 再加埋呢就係因為佢係啱啱升咗做院長，咁佢就成為咗即係所有人嘅矛頭啦，都指住咗佢啦。咁所以佢就即係喺嗰個情況之下，佢就即刻叫佢你快啲走啦咁樣。然之後就叫佢執埋呢啲嘢，唔好再住喺下面啦咁樣。咁警察嚟到查嘅時候，原本都查唔到啲乜嘢，點知就係揾到包藥，就係、是、劉青雲食開嘅一啲藥，咁就知道啊佢一定係住嗰度啦，而且佢仲之前係一個殺人犯嚟嘅，所以呢件事亦都變成咗係咁。咁劉青雲就即刻就穩定匿啦，就匿咗喺啲旅遊巴嗰啲停車場咧，匿咗喺其中一個旅遊巴度。咁到最後黃曉明去到嗰度咧。就揾到佢，就同佢講。 亦都因為啲警察咧，就去見到個主診醫生個名嗰啲藥包，所以就揾到去黃曉明嗰度嘅。 咁亦都係黃曉明咁樣嘅情況之下，就真係一定要想辦法處理呢件事啦、就去咗啲旅遊巴度，因為佢聯絡到劉青雲啊嘛，咁就去到個旅遊巴度。到最後佢就係建議佢，不如你自首啦咁樣。點知咧呢一個劉青雲就唔肯自首，就發爛渣就走咗啦。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呢一個咁樣嘅院長阿黃曉明咧，都唔知點算啦。而同時咧，亦都有啲好麻煩嘅，就係點解要炒埋一碟咧？你又要做院長，又要有個咁樣嘅反，又要走出嚟，仲要係佢嗰個女朋友咧係有咗嘅。其實同時間好幾樣嘢出現，而呢度亦都有少少係要講嘅，就係佢個女朋友有咗咧，佢唔係開心嘅，佢話喂話咗唔可以生 B B， 話你唔好理點解咧， 佢好抗拒， 佢死都唔肯講點解。咁我哋又唔知點樣啦，所以到最後。后佢亦都即系薛凯琪又好唔开心啦，唔知点算啦，系咪？咁就有咁嘅情况。咁到最后咧，呢、這个黄晓明咧系喺咁样嘅情况，佢就决定要做一样嘢，就系、是、佢就要想办法即系医翻好呢个病人，因为佢认为刘青云一定系仲有问题啦。咁跟住佢就请个大假，就系话去旅行咁啦。 系啊，同埋同一时间佢啊，因为黄晓明自己咧喺呢个压力之下咧，佢喺个医院里面啊，佢自己都系啊，即系好暴躁啊，好多反应啊，亦都系俾阿雷教授啦。 同埋因为佢觉得雷教授系针对佢，同埋雷教授想升职啊嘛，即系大家争嗰位啊嘛。佢而家就 系啊，佢就决定要放一放假， 医好啊阿刘青云啦。咁卒之咧就因为前院长咧过身嘅院长就留咗间屋。俾佢啊嘛，咁佢就用咗间屋咧，就锁埋阿刘青云喺入边，两个人咧就长期咁样单对单咁，佢话一定要医好阿刘青云。咁就卒之佢哋就喺呢一个咁样嘅状况之下，就 困 兽斗啦，就要逼佢食药啦。咁但系刘青云就一路系讲话，其实我好翻，你知道我好翻，你冇逼我食药喎。 反而仲话系你有事 啊，喂你有事，好明显，你又唔系几妥啊？咁不如你食啦啲药咁样。 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呢个咁嘅困兽斗咧，亦都开始惊动其他人，因为佢嘅未婚妻女朋友咧就唔见咗佢，咁医院嘅人又唔见咗佢，咁知道佢去咗旅行啦。但系出现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佢哋喺困兽斗期间咧，就啲药咧有一日突然间冇晒啊！就系原来阿刘青云咧就唔知点样就，总之系消灭晒佢啦，唔知抌出街定系乜鬼啦，冲晒落厕所有乜到啦，总之冇晒啲药。咁所以咧呢一个医生黄晓明咧就需要想办法攞翻啲药。咁最简单就系翻医院啦，翻医院就好衰唔衰就梗。梗系要撞到阿雷教授啦，系咪先？咁啊撞到，咦？你唔系放假嘅咩？佢话啊，系我翻嚟攞啲嘢走噶啦，咁样。跟住佢话攞啲嘢走啦，咁啊，喂，我要去边啊？咁啊，佢话哦，我唔使你兜，我自己走得啦。我唔系话要你兜啊，系你兜我，你有车咁啊。跟住佢又话啊，我留多阵，冇咁快走。喂，你又话攞完嘢就走嘅咁啊？咁就覺得佢有啲唔對路啦，咁啊算啦，諗住走啦。點知呢一個黃曉明咧，即係啲動作好奇怪，收埋啲嘢咁樣，佢哋就開始覺得有警棍。而到最後，黃曉明咧係跑住咁走，衝翻上車，係然之後不顧一切咁樣，基本上係差唔多撞到人，係啦，然之後係走咗。咁佢哋就覺得好唔對路。而因為阿雷教授咧就係、是、同之前嘅院長都好熟，亦都知道有間屋咧，佢哋開始就覺得個事態有啲問題，就咁聯絡到阿黃曉明嘅女朋友之後，就覺得喂唔係幾對路喎。咁呢個女朋友阿史麗爺就打電話俾阿黃曉明，就想了解咩情況啦。咁亦都唔係話了解到啲乜嘢出樣啊。咁但係佢哋就已經係趕緊去嗰個前院長留俾佢嗰間屋嗰度。咁就喺呢度咧，黃曉明就同劉青雲咧就係、是、有一個追逐，因為劉青雲就想逃走嘛。咁就真係逃走咗啦，然之后呢个黄晓明就一路追佢出去。但係呢度我哋开始就见到有啲奇怪啦，就係咩呢，就係究竟係边个打边个呢？因为呢我哋有啲先呢见到佢哋隔住块镜镜入面嗰个係第二个咁样。 同埋黄晓明又开始见到一啲死咗嘅人喎，前院长啊佢妈妈嗰啲咁样嘅出现喎。 即係其实个戏中段我哋都开始，即係其实我哋一路都觉得佢一定係有啲精神衰弱，有啲问题㗎啦，即係我哋唔知道个问题有几大嘅啫。而到最后呢刘青云嘅偷走呢，黄晓明就追佢。基本上咧就系攞住把刀追住佢，咁我哋到最后搞翻清楚咧，即系原来到最后嗰个先咧，根本刘青云系唔存在嘅，系呢一个黄晓明自己攞住把刀就一路系咁追落街，然之后咧喺佢见到薛凯琪嘅时候，佢竟然冲埋薛凯琪度，咁但系薛凯琪因为有个 B B 噶嘛，咁我哋都唔明嗰、那个喂究竟点啊，会唔会佢会伤害到薛凯琪啊嘛？点知到最后佢掹把刀出嚟咧，就刉咗落自己度。咁呢一个举动咧，其实我哋唔系好明嘅嗰一下，但系慢慢我哋就开始明白咧，即系讲翻成件事咩咧，就系、是、原来根本刘青云咧喺呢一间屋入边系从来都冇出现过嘅，一路都系黄晓明咧就系、是、自己对住自己困兽斗， 佢 系精神分裂， 系啊系。 因为喺个戏前段都有一场戏，就系佢仲喺医院嘅时候，就是、有一对母子走嚟系睇病噶嘛，就是、个阿妈猛咁话：哦，个仔啊，佢有病啦，应该。但系呢个黄晓明就已经见到呢个妈妈应该有啲病，就唔系个仔啊咁样。咁但系我哋一路以为系佢真系睇一个症啦，但系原来呢一个咧，其实系佢自己嘅回忆嚟嘅。嗰、那个仔咧。就係佢細個，點解佢咁唔想自己個同薛凱琪會生 B B？ 就是、因為原來有十幾個 percent 嘅有精神分裂嘅病人咧，佢哋會係會遺傳嘅、所以佢就覺得唔可以生 B B 嘅佢哋，咁所以就加加埋埋就導致佢有一個咁樣嘅精神狀況，亦都真係精神分裂就病發咗啦。咁、而到最後佢咁樣刉咗自己一刀咧，好彩就冇傷到任何其他人啦。咁到最後就因為佢亦都有病，就真係入咗精神病院啦。咁呢件事就原本就告一段落㗎，但係喺呢個時候竟然係咩呢，咁就係呢個劉青雲呢，佢就竟然係之前係走咗去自首啦，已經就係話係佢就殺死咗嗰個導遊。咁佢就已經係判緊監，係坐緊㗎啦，但係佢就我唔知啦，即係可能香港法律係真係容許一樣咁嘅嘢呢，就係、是、佢走嚟探阿黃曉明㗎、就喺個精神病院度。咁佢走咗去精神病院去探黃曉明嘅時候呢，就講俾佢聽，其實當時我已經去咗自首㗎啦，當時我已經覺得你有啲問題㗎啦。 因為其實喺巴士佢哋見到一次呢，初時我哋以為係話即係劉青雲唔肯聽阿黃曉明勸佢自首啦，就自己走咗去、但其實原來呢係劉青雲一直喺個巴士都话佢会去自首，但系黄晓明唔俾佢去嘅， 冇 呢个先系真实的。 系啦系啦，而黄晓明亦都我哋喺刘青云嘅角度见到 flashback 翻嘅时候，就系咧呢个黄晓明已经有少少即系唔系几正常，就突然间自言自语啊，就唔可以自首，唔可以自首咁样，就系、是、就是、见到原来嗰阵时已经开始有啲病发，咁我哋就明白晒翻成件事啦。但系到咗呢个位咧， 黃曉明就講翻另一個故仔出嚟，有樣嘢佢話佢冇話到俾劉青雲聽，就係、是、當日其實劉青雲喺天台度走咗之後咧，其實個導遊冇死到嘅、 嗯， 即係佢係突然間醒翻嘅、 嗯。 但喺咁樣嘅情況之下，竟然咧黃曉明咧就係、是、叫佢唔好咁大聲啊咁樣啦。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是，就係即係一半係我覺得係錯手啦，就係、是、攣住條頸撳住佢個嘴嘅時候咧、嗯，就係、是、最後應該係焗死咗啦咁。咁、啊、到最後黃曉明就真係將呢個所謂嘅真相啦講咗俾呢個劉青雲聽。咁呢度係我覺得。几有趣几发人心醒嘅就係到最后刘青云话咁我都已经坐紧监啦。咁我都深敲佢认为都系罪有应得啦。同埋就算而家出去同人哋讲系你杀嘅咁又点呢 两个都系精神分裂嘅冇人信。 我哋都唔会有人信㗎我哋都系病人我哋咁又点呢咁到最后个戏就深敲就完咗喺呢度。但到最后个戏呢就 是、 出咗少少嘅字幕嘅注脚。就系讲呢个暴风雨呢个名啦佢哋点样嚟呢就是引用一个由格莱斯科皇室精神病院嘅患者呢就曾经就有一句咁样嘅嘢呢佢就话精神病就好似暴风雨咁样会落喺好人同埋坏人嘅头上面边个都避唔到嘅。虽然呢就是、永远都系不幸但系呢都唔会比其他疾病更加罪恶或者更加丢脸。咁呢个就係到最后有一句咁嘅咁而呢一句嘢入面讲个暴风雨就真係即係我哋讲嗰个所谓打风落雨嗰个暴风雨啦佢就话喺好人同坏人嘅头上都会出现嘅但係到最后呢个戏就咁样叫暴风雨就咁样完咗。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面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咁啊繼續有馮傑、黃曉初同埋何敏文喺直播室嘅。 Yeah. 我哋今日講嘅係暴風雨編劇咧，就係、是、李光耀、尔冬升同埋吕冠南嘅。我自己都幾中意呢個戲，或者入面咧佢講究竟我係正常人啦，同埋一啲叫做精神有問題或者叫做有病或者奇怪嘅人嗰種嘅對比，究竟我哋點樣去睇一啲正常人同埋唔正常嘅人咧？我覺得呢個戲咧帶呢一樣嘢出嚟，我都幾中意。咁我唔知兩位又點睇咧呢一個戲？ 我都幾中意呢個劇本㗎我覺得。尤其是呢佢後面嗰場啊即係劉青雲同埋啊黃曉明嗰個困獸鬥啦、其實係好舞台我覺得。舞台劇本㗎嘛。成個劇本都有啲好多好有趣嘅地方嘅。咁有啲細緻位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即係好似佢第一次黃曉明啦睇病啦咁佢嗰兩母子出現嘅時候啦其實呢個係已經去想像。咁佢係用咗好少嘢㗎啫只不過係佢喺度揭 folder。佢嗰啲病歷嗰啲 係 好似揭唔到嘅，係啊，咁但係坐喺度，咁佢好少嘅，但係你會知道有啲奇怪嘅啦，嗰刻已經咁樣佢好失途嘅做得，咁但係咧呢啲位我都覺得幾有趣噶，然之後成個嗰段佢自己喺度醫自己啊，同劉青雲啊嗰啲，咁我都覺得寫得幾有心思噶。 我睇完之後係覺得好似唔係好夠啊，好想咧再挖深啲入面啲嘢，因為到最後講啊方中信佢睇翻嗰啲錄影嘅片段、 嗯， 發現原來係黃曉明咧佢自己同自己喺入面自己打交嘅啫，其實咁嗰位佢講咗一句説話就係話原來佢係。精神分裂佢嘅潜意识系想医翻好自己咁跟住就做咗呢一啲事出嚟。咁但係我好似点讲呢睇完之后好似唔能够将呢一样嘢 挖 得好深。 够深刻。 係啦好想因为呢句我觉得几好啊如果你一个人系精神分裂或者甚至系人格分裂咁有两个唔同嘅諗法一边想医翻好自己即嗰个嘅矛盾系好大嘅可以表达出来。但睇完之後又好似爭咁啲咁，我又唔知點樣去表達呢樣嘢。 我關於你呢個 point 咧，我有個咁樣嘅睇法嘅，就係、是、其實咧，即係我哋戲行，我哋成日都講啊 ，struggle 所謂嘅掙扎咧，係冇得做嘅。 嗯， 咁你一定要俾一樣實質嘅佢執行出嚟。咁即係譬如話，佢好想買糖，但係又唔想嘥咗啲錢咁。咁呢個好大嘅掙扎啦，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但係你要俾我睇到呢樣嘢，我一定要見到個小朋友走埋去買糖，攞一粒糖，跟住。 都係唔好啦，放翻低，轉身走，然之後又擰翻轉頭，即係有一啲執行咗個行動先得噶嘛。咁而喺呢個戲入邊，你見到佢左手同右手喺度鬥，即係左手想依右手，右手唔俾嘅咧，其實係好難表達嘅。咁、而到最後咧，這個戲咧個製作團隊咧就係、我覺得係編劇啦，我直接講係編劇。喺編劇喺度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就咦諗咗咁嘅方法，就係、咧就係、將佢形象化咗，變咗做兩個人，就係、一個人依另外一個人。而我哋一路睇嘅時候就係、A 一路喺度依入 B 咯，只不過到最後。我唔知应唔应该叫神来之笔啦，但系嗰样嘢到最后我哋到最后睇明咗嗰件事就系、原来佢自己醫緊自己嘅，咁我哋喺一个观劇嘅过程入面呢样嘢系令到我哋有一个新嘅发现啦，呢、个我哋观劇嘅时候系好有趣嘅。咁而佢亦都形象化咁将佢自己醫自己呢样嘢呢系变咗做一啲好容易我哋能够理解執行到嘅嘢呀。就係、原來佢係呢兩個人咧，就係、一個病人，一個醫生，佢一路想醫佢，但係嗰個醫生咧都開始病病地噶啦，都唔係幾正常噶啦。但係嗰個病人咧就反而好翻啲，即係清晰啲。咁呢個咧係變成咗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咁樣嘅叫做點講啊？寫照 of 黃曉明佢自己嗰個狀態 嚇、 所以佢係用咗個形式或者一個手法去表現呢一個角色佢嗰個狀態。嗱呢樣嘢擺明就係唔寫實。唔真實係咪？完全同真實係有脱離咗啊！但係咧，我哋好直接見到嘅就係呢兩個角色之間嗰個衝突，亦都呢一個衝突咧，就實際係阿黃曉明呢個角色佢嘅內心嗰個掙扎。嗱，好老實講，到最後咧，你想睇樣嘢咧，就啱啱阿傑你講呢樣嘢咧，就係話，咦，佢嗰個掙扎，我覺得好好睇喎咁樣。但係而家個戲咧，就呢、這個選擇咧，就好明顯就唔係想講呢樣嘢，就係佢自己喺度同自己 struggle。因為如果我哋係一個正常人，我哋有一樣嘢想做唔想做，我哋想睇呢個 struggle 嘅話。是的，我哋睇翻一个角色会容易睇啲嘅，可能即系或者最典型，我哋细个咪成日你见到有啲戏咧，就突然间有天使魔鬼两个黑色衫白色衫咁走出嚟嗰啲啊，即系其实都系将一个谂法形象化咁等我哋睇到，呢个系一个戏剧嘅处理手法，电影嘅处理手法令我哋见到。咁而家就系呢个处理手法，将佢呢个人格分裂咧，就最直接咁俾我哋睇到，同埋系我哋喺个戏入边睇嘅时候咧，我哋会同黄晓明一齐癫啊！即係我哋會以為，喂，係唔係㗎？真係，我哋先知道原來佢嗰個癲影癲到一個地步，佢都唔知道自己係病。咁呢一個我諗係佢選擇呢樣嘢有好多原因，我頭先講話，即係喺個觀劇嗰個經驗上面會有一句好有趣嘅突然嘅我哋嘅發現啦。第二就係佢點樣形象化咁將嗰一個衝突變咗一個實體。就係、A 同 B 有一個關係，我哋實體可以見到啦。而第三就係將呢樣嘢轉化做一樣嘢咧，即係原本你嗰個 struggle 咧係睇唔到啦。即係阿傑你頭先講話，哎呀佢一路掙扎，但係而家我真係見到嘅時候咧，咁我哋更加容易明白究竟佢嗰個病係一個咩嘅狀態咯。所以我都係覺得係有好有唔好嘅，但係我都係覺得好嘅多。 係啊，所以咧頭先咧即係私底下我同阿傑都有講過呢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就話如果你關於佢個 struggle， 如果你喺嗰段佢哋兩個嘅困獸鬥裡面你睇唔到咧，咁你就睇唔到噶啦，但如果你睇到咧，其实可能系即系点解我话佢似系舞台剧咧？就系、你可能其实你要多一步啊，谂多一步，就系、当你 realize 咗原来系佢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你再去谂咁，但系其实之前嗰场戏其实根本佢系自己同自己，咁嗰个咪就系佢个 struggle 咯，就 系 嗰度嚟，咁你就会觉得其实都系强嘅嗰个 struggle， 咁样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唔知道系咪。點解會你有嗰個唔夠嗰樣嘢咧？ 係咪可能中間咧有幾個位係劉青雲佢嗰啲對白咧會好笑嘅？即係有幾個位其實我喺戲院度睇，成場都會笑嘅。譬如係有邊個位咧，就係 約你自己食飯啦， 係啦，約啊你自己食啦。你好似你需要多啲，或者係有一個啊黃曉明俾阿劉青雲睇啲牌嘅呢個男人、呢個女人、呢個電話嚇、電話。你電話響啊！即係嗰個全場都會笑嘅。咁呢啲位我就係覺得佢係咪有必要去令到大家笑，而反而會唔會將件事係更加沉鬱咁樣去表達出嚟，會更加可以做到嗰種效果？ 我就覺得唔係，因為咧，我覺得佢呢啲笑咧，佢又唔係專登刻意，我為咗要你笑，所以夾硬加落去嘅。所以頭，因為佢譬如頭先你講嗰個啦，佢俾個卡你睇啦，男人女人電話突然間就係、是。其实佢成个戏咧都系讲紧你一个正常人同一个所谓有病即系精神病嘅人啊，嗰、那个你点样睇佢哋咧？我有阵时会话，如果你一个正常人俾人抌咗入去精神病院咧，你要证明自己系正常，其实好难噶，因为当人哋已经用咗个角度去睇你嘅时候，咁其实就好似嗰、那个佢。 俾卡嗰個啦，就係、是、其實我最正常嘅反應就係我見到你電話響咪講電話咯，係咪？呢個係最正常嘅反應。但係個醫生嘅角度就係、是，咦？你點解突然間有呢個反應咧？我反而冇辦法理解啊！即係我因為我當咗你係一個病人咁去理解嘅時候咧，我就唔可以用一個真係好正常嘅方式去同你去溝通。所以戲裡面其實都唔止一次，就係有話你可唔可以唔好用好似醫生嘅眼光去望我啊？即係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佢都係喺呢啲位置，其實都係交代或者係想表達緊呢一樣正常。同唔正常人之間嘅嗰啲嘢，咁我所以又唔覺得佢係專登去搞笑嘅。 同埋你講阿傑啱啱講嗰個所謂搞笑嗰個問題咧，我喺度，其實我好怪噶，我去睇戲咧，人哋笑呢位我唔笑，人哋唔笑呢位我笑噶，好好奇怪。 咁就證明你係有問題 咧。梗係有問題啦，我擺到有問題啦，我要睇醫生嘅。 醫生咧。 但係其實我喺個戲院入邊去睇你頭先阿傑，你頭先講嗰幾個所謂嘅笑位嘅時候咧，我冇特別笑噶。个原因系我喺度跟紧个戏嘅时候咧，我唔觉得个制作单位系有心引我发笑，只不过系嗰个情况可笑，嗰个情况可笑咧，而大部分观众唔知点样处理嘅时候咧，佢就会笑出嚟咯。你明唔明个分别啊？嗰个情况系可笑，但系其实唔系好笑噶。 我明啊，即系其实你系就算笑，但系你会知道里面有啲嘢噶。 系啦系啦， 系嗰样我系有呢种感觉噶，我都会笑噶。但系你笑完，你知道佢系想有啲嘢喺里面啊。 系我都觉得好笑，但系嗰个好笑我冇突然间哈哈大笑咁笑咗出嚟，系因为我系见到其实系个制作团队，即系编剧导演喺度 comment 紧某啲嘢。我个讲法系，佢用呢样嘢咧，其实喺度讽刺紧或者喺度叫批判紧某啲嘢，批评紧某啲嘢，所以佢用咁嘅方法去写嗰一样嘢。 系 咁而呢样嘢咧，我觉得嗰件事只是到最后咧系可笑而唔系好笑咯，所以我自己冇特别笑出嚟，但我绝对明点解大部分观众会笑，同埋香港嘅观众系特别得意噶，就系佢好中意揾嘢嚟笑啊，佢觉得好笑，佢就要笑出嚟啊，买咗飞咁啊，唔抵啊嘛。 所以我觉得就算笑咗，都唔代表佢冇咗 struggle 噶。 当然， 因为你唔系即系要三十分钟都要咁样嗰样去发噶嘛，有阵时你自己同自己喺度挣扎嘅时候，你都有阵时会系有啲位置都喂有冇搞错，即系都会有呢啲咁样嘅。咁我觉得所以反而嗰段戏我觉得唔系。大問題，但是我自己反而覺得咧，呢個戲我唔知係咪因為佢要一定要 cast 黃曉明或者點樣，我反而覺得嗰個 cast 嗰度咧係有少少，因為佢以佢咁年輕就要去做院長，呢樣嘢。即係一睇嘅時候就會覺得 唔 係真係咁，好似唔係好相信喎。 你唔抵得人哋咁叻， 但係我會明白點解佢咁做嘅，因為佢係想加重啲佢壓力啦。但係我後嚟其實我再睇翻成樣嘢咧，其實我又覺得好似做院長對佢喺個戲裏面啊，好似對佢個壓力咧，其實又唔係咁大。咁所以我喺度諗。如果我撇開佢要市場嘅顧慮啊，即係或者各樣嘢啦，我喺度諗，如果呢一個角色佢係真係寫一個比較年紀，可能係方中信咁樣嘅，其實嗰樣嘢可能咧仲有趣嘅，因為佢同劉青雲嗰可能更加旗鼓相當啦，你會覺得，同埋咧佢可能佢個女朋友咧就唔係女朋友，係一個太太嚟嘅，可能大家已經係講明唔會生嘅，但係個太太可能而家已經到三十幾四十歲啦，唔覺意有咗，咁個太太好想生，咁但係佢又唔可以俾佢生，咁嘅時候可能我太太要會同佢離開，即係因為佢直情係叫佢落咗去噶嘛，喺戲裏面都嘅時候咧，咁佢個太太可能係要離開屋企，即係唔喺度住啦。嗰樣嘢對佢個打擊咧，或者嗰個壓力咧，可能會嚟得更加，即係你會覺得更加真實同埋更加有力啊。咁而家就係因為將佢個年齡幾咧擺細咗咧，咁變咗佢同個女朋友之間，你又覺得佢又好似就算個女朋友走咗咧，都唔係對佢咁大影響咁樣嗰樣嘢。我就覺得係可惜咗少少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我就调翻转头咁去睇，因为喺戏剧世界入边咧，理论上就乜嘢都有可能。你讲有个人佢识飞有超能力喺外太空嚟都得，啱唔啱？ 因为系可以嘅。但系你讲得通唔通顺，同埋到最后呢啲咁样嘅假设，同埋呢啲咁样嘅规定情景，系帮唔帮到个戏咧？就系、是、对我嚟讲就最重要的。咁、而我去睇而家呢个戏咧，即、就、系、是、我认为佢年轻做一个已经系院长呢样嘢咧。我覺得咧係加強咗佢壓力嘅，但係呢個壓力咧，佢冇令到佢實質對嗰個角色有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即係譬如話，我舉例，我亂噏嘅就，我唔係話咁樣改就一定好啊。即係譬如佢有個同班同學死對頭嚟嘅，即係喺個戲入邊就係方中信嗰個角色嚟嘅，冇一個老啲嘅教授或者老啲嗰啲教授，我都係唔得噶啦，我唔會做噶啦，係佢哋兩個爭噶啦。 係、我覺得都會好啲嘅， 就會令到佢更加有力嘅。而而家加谷追上去咧係唔夠力啊，就撲低咗咯嗰個位。所以我某程度上同意嘅，但係我調翻轉頭咧就係、去睇，咦喺編劇理论或者戏剧理论嘅角度上，佢点解会去咁样做咧？系完全能够理解嘅，我哋大家都能够理解嘅。所以 做得更加好咧， 系啦，冇错啦。所以我想同听众去分享嘅主要就系咩咧？咦，我哋攞住一个咁嘅剧本，我哋去评去判嘅时候，其实我哋攞住嗰个准则咧，或者我哋点样去谂，令到嗰样嘢系讲嚟讲去八只大字，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又系咁样，就系佢点样咁年轻可以上到去？就系、有一个人可能大佢三岁噶。成績啊，同佢差唔多噶。即係一樣係咁叻嘅，大家都咁出色嘅。佢一路就係好想，然之後佢就係要想辦法，到最後要令到劉青雲嗰個 case 盡快可以搞得掂啦。亦都證明佢喺呢方面嘅權威啦。感覺方面咧，嗰、個推進嘅能力咧就更加戲劇化地又合理。嗱，係喺個戲劇情景之下合理啊。因為我都係講嗰句就係、你可以識飛天有超能力喺外太空嚟，都可以係合理嘅。呢個係你個規定情景，但係你嗰啲係要 set up 到我能夠明白你呢個戲嗰個基本遊戲規則，原來係多咗呢樣嘢，咁令到嗰個力度就自然大咗啦，而家喺呢一方面咧，系稍微有啲粗疏 嘅。同埋仲有一個位，頭先你講故事，我突然間諗起，因為我睇嘅時候都有少少嘅，就係佢話劉青雲咧係即係爆炸傷咗噶嘛，但係佢完全冇傷。我睇嘅時候 好似 Birdman 咁樣咯，Birdman 都長得係咁啦。 但睇完之後，我唔記得咗呢件事。頭先你再講，我先突然間係喎，我有過呢個疑問。 輕傷啫嘛，因為槍打開曬啊嘛，壓力細咗好多啦。 喺佢隔離就咁爆、 不要問，只要信，即係就係咁樣啊。 同埋可能佢係揞住咗塊面嘅自己。 梗啦，靠樣揾食噶嘛，大佬啊！炸死都要炸靚啊！ 喂，咁講下，咁啱講起劉青雲呢個角色，其實我哋應該都唔會去質疑今次呢個戲嘅主角係黃曉明，係啦。咁但係其實一開始喺呢個戲初，大家係睇到劉青雲先，係啊。我都一開始，因為我完全冇睇過啲資料，我就入去睇個戲嘛。我都有開始諗住，哇，會唔會我係跟劉青雲條線嘅咧？劉青雲先係個主角嘅咧，但係。之后睇落唔系喎，咁呢个位会唔会一开始嗰场俾得太多啊？刘青云咧会唔会有咁样嘅感觉咧？其实 喂，我谂各位听众，包括你哋两个，我唔讲你都知我会讲咩噶啦。但系我调翻转头，我想问啦，咁你又真系冇 expectation？ 我睇嘅时候都冇 expectation 啊。你去睇嘅时候，嗰样嘢实质系点先？ 其实咧，我系想跟阿刘青云条线嘅， 系啊， 咁但系就系唔知点解就走咗个黄晓明出嚟嘅，仲要点解越嚟越多戏嘅， 我系有咁样谂，唔好抢戏啦，大佬啊， 我系有咁样谂嘅，咁我其实自己咧本身我就唔系好介意个戏，即系咪得一个主角嘅啫，我觉得喺呢个戏嚟讲啦，我觉得。睇住當然黃曉明佢由一個醫生變咗一個病人啦，咁嗰樣嘢係其實係有趣 嘅， 係好睇嘅。但係我佢又覺得有一個對照咧先係 work 嘅，亦都可能，即係所以劉青雲嗰個對照咧，嗱劉青雲就啱相反嘅喎，佢由病變咗係正常喎，所以我又覺得係需要嘅喎，即係你睇住兩條線咁樣去行咧，而佢中間有交匯噶嘛，佢哋係咁呢個其實係佢個結構嚟嘅，亦都係呢個戲嘅本身佢想做嘅嘢嚟嘅。咁所以我自己又覺得都冇乜問題嘅。 嗱，我自己個睇法咧就係、第一，你知道我一定會話黃曉明係個主角嚟噶啦。咁有一問題就係喺我角度前面 cut 唔 cut 得嘅啫。咁前面 cut 唔 cut 得係應該嘅，基本上可以 cut 到好多嘅喎。咁呢個第一，即係。点解呢？因为前面而家就会产生咗某一个错觉，令到我哋会想跟刘青云嗰条线啦。但系有一个好处嘅，就系、如果前面佢呢一度有一段咁样嘅刘青云嘅戏咧，我哋之后我哋见到黄晓明想依佢，而刘青云一路留喺度，再加埋因为嗰个系刘青云啊嘛，唔系某某人，唔知做乜鬼黄晓初咁，我又唔识佢，唔系有戏咁做乜鬼啫，系咪先？咁我哋想睇，咁呢个系 O K 嘅。咁但系咧的而且确前面嗰段咧，而家咧你都可以噶，一嚟就已经系阿刘青云已经系喺度对住黄晓明噶啦，你知唔知你而家喺边啊？你知唔知 知做緊咩啊？跟住佢講翻件嘢，哦，我知道之前係有段咁嘅戲噶啦，跟住無啦啦有個阿媽殺出嚟，就係、是、我女俾你害死咗啊咁樣。咁我都明噶，其實前面唔使噶，葉璇唔使出場噶，前面嗰啲係完全唔使，都會 work 嘅其實。所以而家我係覺得有少少 distract 咗嘅，但係好似阿 Lucretia 啱啱講嗰樣嘢咧，咁我就覺得其實係有一個另外一個玩法嘅。點解唔早啲就已經 introduce 黃曉明呢個角色入去咧？即系黄晓明佢作为一个即系天才嘅医生，早啲就已经 introduce 咗佢入去，而佢系即系好自负地，我认为呢啲咁嘅病我系一定医到嘅。佢系追住一样咁嘅嘢开，而加埋我哋头先讲话，会唔会系有一个 competitor 同佢争紧院长嗰个位，即系令到嗰个戏由一开始佢哋已经交汇得好啲，令到我哋唔会咁侧重咗喺头一段，我哋好想睇下刘青云，因为我哋都想知佢会点做啊。但系好不幸地咧，你谂清嗰啲咧，个戏前段有一小段咧，应该系十零分钟啦，就系、是、我哋一路喺度睇紧刘青云啦。其实后段咧。嗰、那個唔需要係劉青雲噶 ，could be anybody。 但係咧，如果係佢個戲本身真係想講兩條平行線咁樣去行咧，因為後面嘅戲一定係黃曉明係重啲嘅。如果佢前面已經再出咗去先咧，其實你另外一條線咧好難平衡到㗎。 但係其實而家劉青雲嗰條線都係斷曬㗎。刘青云嗰条线由一开始到佢去咗自首，佢已经消失咗噶啦。后面嗰条线全部系黄晓明嘅线嚟噶，其实。 咁所以佢前面咁一定要重刘青云咯。 咁啊更加唔对路咯，即系我就觉得就系唔对路咯。前面如果佢咁大段系讲咗去刘青云嗰度，咁我会想睇，我都想睇啊。其实而家个戏，我觉得如果有啲位俾我睇下刘青云，我唔知系咪好事啊。因为而家我觉得我最直接嘅反应就系前面我哋要 cut 咗佢，要搞过啦，或者唔好话 cut 咗佢啦，要用第二个方法，令到唔好刘青云系一枝独秀，净系得个人喺呢个世界上边，我哋就跟住佢咯，因为。佢好好睇啊！開頭嗰啲真係好好睇，我好想睇啊！ 但係咁，如果係咁樣諗啦，如果我係劉青雲做主角啦，即係我用你嘅 formula 啦，劉青雲做主角，咁啊黃曉明喺個配角咁樣做得唔得咧？ 我唔知啊，但係因為而家嘅古仔入邊，劉青雲已經自首咗啦嘛。咁除非我而家寫一個古仔，就係話劉 最後自首啫。呢、 這 個 no， 係當時佢殺咗人，佢已經自首啦嘛。即係如果佢自咗首之後，佢走去，跟住佢開始覺得唔對路，然之後諗下。喂，佢未死 嘅 喎。 自首就唔可以係主角嘅啦咩？佢自首之後，佢只乜行自己條路。 我知啊，如果佢係自首咗，跟住佢發現原來係佢嗰個醫生係有病，當時唔係佢自己殺咗嗰個導遊，佢唔知點樣輾轉發現咗，因為我哋而家重新建構嗰個故仔啦嘛。咁嘅話咧，我就會想睇呢個故仔佢點樣證明自己係清白。 唔係，我嘅意思係話，如果係用翻同一個故仔，但係我用劉青雲做主線去做咧，咁其實都得噶嘛。 都得啊，佢自首之後繼續係咩？咁我睇嗰個故仔咧，我就唔使睇黃曉明嗰個故仔咯。 自首之後咩？點解自首之後咩啫？ 劉青雲喺見完黃曉明之後，其實個事實上面喺個事件度，劉青雲係去咗自首噶嘛。之後嘅所有嘢都係黃曉明自己一個去諗出嚟啊，去自己建構出嚟嘅世界。 即係你話係嗰個位之後啫，係咪？ 見完黃曉明喺個巴士度見完佢。知道黃曉明佢精神分裂之後就去咗自首 啦。但係如果係佢，因為有一句説話令到黃曉明係先至會出現佢嗰個狀況，咁其實唔係都得嘅咩？即 係我唔明白你講嗰個狀況。 即係如果係嗱，因為你講嗰樣嘢就係一個主角，佢係要推住件事去行咁解啫。但如果係佢現丟上去，如果唔係嘅話，咁其實。我從劉青雲嘅角度出發，呢、這個只不過係佢中間令到佢同佢睇病嘅過程之中，係令到黃曉明病咗嘅。咁其實都 OK 㗎，只不過我唔會寫咁重喺劉曉明嗰黃曉明嗰段戲咁解啫嘛。 得， 其實都可以咁樣㗎。 可以，梗係可以。 咁但係中間嗰個困獸鬥嘅局面其實就冇咗㗎咯喎。 冇咗，我哋而家講緊重新寫過啦。我而家講重新寫過，呢、這個講法重新寫過。 其實你都可以㗎，只不過你嗰段局面再擺細啲咁解啫嘛。或者劉青雲 in Warfare 裡面都得㗎。其實真正， 但又或者，你哋話得就得㗎啦。 又或者我始終覺得係咪真係唔可以有兩個主角同時出現呢？因為次次你都係話咧，佢係主角咧就最好一開始出咗先，即係上次嗰個又 係， 但 唔係 一定 係 咁樣㗎嘛。 出咗先，但係你講個故仔， 用仲有喎，我成日想講就係主角其實想係咩主角？角色喺。個編劇嚟講都係因為佢有樣嘢想講，角色都係佢設計出嚟棋子去幫佢講故事嘅啫嘛，所以唔係一定係有一個主角㗎，即係個主角位唔係最重要嘅，而係佢想講個故事就係呢個佢係想講一班即係唔同嘅癲嘅人，所以我覺得佢有需要係將劉青雲嘅角色係咁樣去切入呢個角色先，然之後白起靜個角色佢係建構緊唔同嘅人，然之後呢個咧就係睇佢一路正常變癲係咁樣 啊 嘛， 所以喺我角度就係話，如果我作為一個即係叫做 dramaturg 個編劇攞個咁嘅劇本嚟，咁我跟住我第一樣嘢我都係用翻呢個所謂嘅邏輯，就係 OK 呢個主角我點樣令到呢條線 喺呢個編劇要講嘅呢個故仔嗰一條路上面運用得更加好，嗰啲所謂嘅配角點樣運用得更加好，而幫到佢本身想講樣嘢變得更加好。 我就話俾你聽，而家呢個係好好，點解？因為佢先聲奪人嘛，嗰場戲好睇嘛，第一下就係抌咗佢落街，依下好睇嘛，所以嗰個如果係即係個 opening， 我覺得係應該係一定係咁，因為你唔可以係 start 喺黃曉明嗰度，因為一定嗰場先 start 出嚟，一定唔夠好睇，因為佢係正常啊嘛。 我覺得由呢度開始好睇啊，我唔知啊，因為如果係黃曉明佢要醫一個咁嘅病人，而我個 presentation 入邊一樣係見到佢。呢場跌落樓嘅呢樣嘢，我有個咩角度去講呢個故仔啫嘛？即係我講三隻小豬點解我會話媽媽有一日叫佢哋去咁樣咁，我唔講話豺狼有一日好肚餓出街見到有三間屋，點解我唔由嗰個角度開始講啊？即係有某啲原因喺入邊噶嘛？ 啊，係啊，係 啊，但係你唔覺得佢而家都有佢嘅原因要咁樣開始咩？ 我覺得，但係我覺得有 better choice 咯，就係、是、 口味嘅問題啊，呢、這個可能係 可能係口味嘅問題嚟㗎。 好啦，喺呢個主角嘅爭辯當中咧，我哋就完結咗呢一集先。究竟我哋之後可唔可以再解拆？究竟一個戲可唔可以有兩個主角呢？咁啊，留待下回分解啦。好啦，咁我哋最後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